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十四个字，正是金庸十四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今年十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各位，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周六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继续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那金庸笔下的大侠为之振奋，那大侠呢也是后天养成的，和后天有很大的相关度哈。所以在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还蕴含着很多有教育价值的启示。那么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本市2019年美术类专业统考考试今天举行，各艺术院校的校考也开始被摆上日程，美术生将进入全面的备战期。那么在明天周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推出第三场备战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邀请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负责人做客视频直播间，针对2019年各校的考试政策为考生进行解读分析，同时现场还有高考专家为您现场志愿规划，您足不出户就可以实时的提问留言，专家将现场为您解答。获取本次直播地址及了解活动的详情，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进行了解。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梳理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丰台区教委开展执法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培训机构进行行政处罚；研究生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公学招生比例最大。本市进入流感活跃期，疾控中心提醒学生杜绝带病上课。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按照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相关要求，丰台区教委7号会同相关执法部门对北大地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及周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对于是否有合规的营业执照、办学许可证，授课教师是否有合规的教师资格证，课程教材是否超纲、超进度、超标准进行了检查。对无证开展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学科培训和其他违规开展培训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勒令违规机构立即停课，联系家长将学生安全接走，并妥善处理后期的退费问题。下一阶段，区教委将对严重违反上述规定的培训机构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市场，减轻中小学过重学业负担。 今年研究生报名人数再创新高，据记者了解，2018年工学招生比例最大，接近40%，管理学次之，第三是医学。专家表示，考生们在选择专业之前要先做好职业规划，深入思考一下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一味的看哪个专业工作好找、薪资高。这个领域的工作是否能让你有幸福感，是不是你愿意长久从事的领域才是关键。高考倒计时还有200多天，升入高三的孩子成绩和排名却忽高忽低，为什么会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呢？专家提示，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不必恐慌。高三学生要建立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而不是盲从别人。考试前的焦虑最常见的原因其实是复习不足，心里没底。此外，在个人知识方面，学生需要积累基础知识，每一时刻想着的不是终点，而是怎么迈好眼前的下一步。目前大多数北京高校已经公布了寒假放假时间，不同高校的放假时长相差近20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距呢？记者采访部分高校教务处的负责人得知，学校是根据每学期的教学计划自行安排学期的时间长短，所以从学生开学报到起，每个学校的进度就略有不同，再加上不同时长的教学周和考试周，寒假的安排就产生了差异。不过大学4年的教学总时长是不变的。为进一步增强西城区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西城团区委近日举办阳光进校园公益巡讲项目。据了解，阳光进校园公益巡讲项目还将陆续在三番中学、北京八中、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等西城区中小学开展40余场主题培训，内容涵盖共建安全的校园环境、预防性侵害、交通安全、意外创伤的紧急救护、预防拐骗等多个主题。世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流感疫情通报，目前北京流感病例增多明显。今年11月26号至12月2号期间，全市2级以上医院报告流感样病例14919例。自今年9月以来，北京共报告2起流感病毒导致的集中发热疫情。市疾控中心提醒家长，杜绝让孩子带病上课，尽量避免接触流感样病例的患者。学校托幼机构应该做好因病缺勤的检测和晨五检。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跟随北京市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走进大侠们的成才之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14个字，正是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今年10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 情意要心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周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陈昂老师一起探讨金庸小说中的教育观。陈昂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孩子呢涉世未深，但是早晚呢都要步入江湖，要历经怎样的一个人生况味才能像金庸小说里的大侠练就丹心侠骨呢？所以我们今天啊一起跟随陈昂老师看一看大侠们的养成之路哈。那我们今天先从哪位大侠开始聊起呢？ 为什么我要讲一期关于金庸小说中的教育观啊？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嘛啊。关于金庸小说实际上解读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啊，然后各种角度啊也都基本上点到了。 那么但这个角度呢，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啊，高中，你想我是高中历史教师，也是高中的班主任啊，那么多年来确实是见了很多的学生，包括我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我们就经常是每次我跟学生在说一些教育的问题的时候，说一些学习的方法的时候啊，说一些具体的做法，举一些例子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金庸，而且也会用到金庸啊，当然用金庸跟他们也有一些共鸣感啊，有点遗憾的就是现在00后们，或者我现在带的是03后们啊，这个读金庸啊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啊，但是我真的希望啊，金庸里面所说的这些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一些道理啊，能够在今天的教育里面也能够派上用场啊，这是我的一个希望。那么关于金庸小说啊，它的这个教育实际上就涉及到成才嘛，是吧，这实际上就是大侠或者说其中的一些主角们啊，他们的一些成才之路啊。如果我们去对比金庸和古龙的话，我们会发现金庸喜欢写的这种大侠这种主角一般都是艰难困苦啊，然后一路打怪升级，最后练就神功，甚至在这本小说结束的时候他都没有说达到能够笑傲江湖天下第一的这个境界啊，基本上是很少很少的啊。那么如果去对比古龙的话，古龙笔下的这个侠客往往是一出场就天下无敌，或者说天下虽然有敌但是呢一直就一出场他就已经身怀绝艺啊，比如说天下无敌一出场的例子楚留香，比如说这个西门吹雪叶孤城，是吧，包括陆小凤啊，这些就一出场都是顶尖级的选手你比如说小李飞刀李寻欢一出场天下第三，小李探花嘛，是吧，但是到最后他实际上小说的最后他也已经站到了天下第一的位置啊，小李飞刀力无虚发，那么这些大侠都略过了他们曾经艰苦修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似乎一出场就是绝对的光环但是金庸小说里面基本上不是啊。我们比如说从一个最典型的人物去说我们从郭靖开始说啊，这个郭靖原来有人说这个射雕英雄传叫做什么弱智儿童复仇记因为郭靖这个出生以后智商啊绝对是称不上高啊，顶多是中人水准啊，然后武学上的这个天赋书里面说叫资质鲁钝啊，学什么招你教别人，比如教拖雷教这个杨康教几遍教会了，然后教黄蓉的话人家黄蓉看一遍就会了郭靖你得给他教十遍他才慢慢才能懂就是说他一开始的这个资质是很一般的，但是到了射雕英雄传最后20岁出头的这个郭靖已经能够仅次于天下五绝，到了神雕侠侣里面郭靖已经是万人敬仰的一代巨侠一代巨侠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如何能够把一个资质平平甚至是资质比较平庸这样的一个孩子教育成的呢？我们通过梳理郭靖一生的成才之路，我们能够看到8个阶段。首先就是郭靖幼年时期，幼年时期啊，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母亲李萍。那么可以说啊，当时郭靖的这个出身，他的父亲是英雄后裔水泊梁山的英雄后裔姓郭嘛然后在这个书上一开头由于金人的由于金朝人的这样的一些诡计他的父亲牺牲了之后他的母亲被带到蒙古，然后在这儿生下了郭靖是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郭靖从小丧父但是母亲呢给他的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虽然不聪明，虽然没父亲，但是在草原上他是把自己的身板锤炼的底子特别好，身板倍儿壮那么虽然这个智商上可能欠点意思，但是有着侠义心肠，绝对是继承了自己父亲的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基因，当然这里面绝对少不了自己母亲的谆谆教诲我们从一个细节里面就能看到他的母亲是极其识大体的，在射雕英雄传的第四本里面郭靖当时是拒绝听成吉思汗的话南下灭宋然后这个时候成吉思汗抓到了他的母亲，用他的母亲去要挟郭靖那么这个时候李萍就跟郭靖说你不要管我你只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说完这话以后当时他使了一个小计策，说跟大汗说大汗这孩子倔得很你们这么说他不听由我去跟他说几句话，然后放着李萍去跟郭靖说了几句悄悄话然后李萍就跟郭靖说这几句话之后，用怀中的匕首自己刺中心窝，然后气绝而死 所以这就是一个何等有大节识大义的这样的一个母亲，宁愿自己死去牺牲自己，不让儿子为难，更不要让儿子成为带领蒙古军灭掉自己祖国南宋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什么汉奸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所以这个李平啊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那么郭靖也正是由于有这种侠义心肠，才有了第二阶段的奇遇。那么在小说里面到了第二阶段，就是郭靖的童年。郭靖的童年呢，身边有自己的小伙伴啊，比如说这个拖雷等人啊。那么有一次一个偶遇，就是他遇上了哲别啊。那么当时哲别呢是被成吉思汗他们视为敌人的啊，被成吉思汗的这个骑兵追着到处跑，然后他身上也已经身负箭伤，但哲别本人是一个神射手啊，他是一个神射手，然后当时走投无路啊，被郭靖看到，然后郭靖看到这个人满身是伤，就想帮他啊，想都没想是吧，看到一个陌生人上去帮他，然后把他藏了起来，然后当时呢这个把他藏在草堆后面，当时这边人过来打他的时候啊，逼着他要说出哲别的下落，然后郭靖非常倔强啊，就是我不说，其实人家就知道这个哲别肯定是被他藏起来了，然后把郭靖打的这个浑身是伤，但是他也绝对不招出来哲别的下落。 嗯 啊，后来是哲别忍不住了，然后出去说我在这里啊，但是后来呢哲别也归顺了成吉思汗，然后他成为了郭靖的老师，教了郭靖一手神射的绝技啊，所以郭靖后来是这个神射第一。那么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跟着哲别之后在草原上骑射啊，质朴开阔的这种性灵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么郭靖的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小学阶段，他遇上自己的七位老师啊，他有点像我们小学之中的全科教师， 嗯， 是不是一共七位。那么当时江南七怪因为跟全真教的丘处机啊打赌啊，那么要找到郭靖并且教他武艺，十八年后啊，就是应该说等郭靖十八岁的时候跟杨康在烟雨楼上开展一场比武啊。那么为了这个赌约，一赌十八年的赌约，他们不远千里从江南水乡来到了大漠孤烟之地，在这儿啊如获至宝，找到了郭靖啊。然后之后呢，他们就细心的辅导郭靖，给郭靖打下了极好的全科的基础啊。但是他们教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我们刚才说的教拖雷几下就学会了，教郭靖想半天啊，然后他们也是很耐心的去教郭靖。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江南七怪中的老四啊，当时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好啊，就是七怪已经很失望了，说郭靖这么笨别教了，直接去跟那个丘处机认输得了啊。然后老四就说哎很好，他们说什么很好，说很像我，哎很像我。然后他说我小时候也很笨啊。然后七怪心想啊，这老四小的时候也很笨，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江湖上有名头的是吧啊，外边也叫江南七侠嘛是吧，这样的一个人物了，那么郭靖是有希望的。于是他们就开始细心的教导郭靖。你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点啊，这七科老师不仅是轻囊已瘦，而且郭靖是虚心好学，自有一股韧劲儿啊，不管是摔了几百跤被骂了几百次，他依然要坚持把这个东西练好哦。他的一贯的书上记载，他一贯的这个习武的路径就是啊，别人练一天啊我就练一年啊，用这样的方式去练习，所以他的基本功打得特别扎实啊，特别扎实。但是光有基本功的扎实是不行的啊，你还要通学习之道。所以郭靖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觉着哎就没有办法往上突破了啊，没有办法往上突破了，因为练来练去全都是这些东西，很难再往上升一层，江南七怪有点失望。这个时候就到了郭靖的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我称之为中学阶段，他遇上了一生的恩师，但是偷偷教他内功的恩师，全真教的掌教马钰啊。因为马钰的这个师弟丘处机是吧，这个时候跟着江南七怪打赌，马钰本人是很不赞同的，他因为他听说江南七怪的这种侠义之举，然后就劝丘处机你直接认输得了。但是他虽然是掌教真人也很尴尬啊，丘处机性如烈火，也不太服这个师兄的这种劝导，然后马钰就不远千里从中原来到了蒙古草原，找到了郭靖，然后呢每天晚上教他在悬崖顶上练习全真派的正宗玄门内功吐纳功夫，这个是当时天下号称第一的内功心法 啊。那么在金庸小说的世界里面，内功是无比重要的啊。你只要内功过关，其他练什么招式都如探囊取物一般，这是金庸小说的基本逻辑。所以郭靖在这儿是扎下了极为深厚的全真教的内功根基啊。那么当时呢，每天晚上郭靖到悬崖顶上跟他学习，如是练了半年时间，江南七怪就觉着，哎，这郭靖怎么原来做这个恨不得做一天的学一天的这个动作啊，现在可能几下子就学会了啊，然后跳的也比原来高了，神采也比原来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后来就偷偷跟着他啊，跟着他，然后看他晚上在干什么。后来发现他晚上就跑到这个悬崖上去，直接就爬上去了啊，爬上去了以后很晚才下来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想，是不是郭靖跟他们的敌人，比如梅超风，在偷偷学习武功？然后就想要这个处理郭靖啊。结果后来郭靖一说啊，原来是跟这个人啊在练。他们一看，原来是丹阳子马钰，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全真教掌教啊。他们大家都觉着郭靖真的是得到了最好的指导， 遇到贵人了。 是的，如果没有这个内功心法奠定了一生未来发展的基础的话，那郭靖的成就我想也不会超越江南七怪。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啊，就是大学时代。那么郭靖在蒙古草原啊练到18岁，然后基本上武艺练得差不多了啊，江南七怪也没什么可教他的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去江南烟雨楼准备跟杨康的比武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郭靖也初次跟江湖的群豪开始交手，当然那个时候属于初出茅庐啊，基本上是屡战屡败啊，但是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精彩的这种地方，我们略过不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跟15岁的黄蓉啊两个人一见倾心啊在一起了。那么在《射雕英雄传》的第二本里面就写到，郭靖和黄蓉有一次呢，这个拿了一只鸡啊，偷了一只鸡，然后在野外，黄蓉的这个烹饪功夫啊是天下第一，就用地道的烧叫花鸡的方法，用那个泥呀、湿泥把这个鸡给封住，然后埋到土里面去烧。啊，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鸡到处都是香味儿啊，非常的好吃，啊，然后当时他们把这个鸡拿出来准备吃的时候，突然身后有一个声音，撕做三份儿，鸡屁股给我，啊，就这么一句话，活脱脱的，啊，一个江湖高人的出场形象，这个人就是洪七公，啊，洪七公是当时天下五绝，号称北丐，一身武艺无人能敌啊，最厉害的武功降龙十八掌。那么在之后，在黄蓉的这个连连的使计之下啊，他也自己也比较喜欢郭靖这种质朴的小孩，然后就把看家本事降龙十八掌交给了郭靖。而且这个降龙十八掌是最适合郭靖去学的。当时洪七公啊教黄蓉的时候，教的是一些比较花哨的武功，比如说什么逍遥游啊等等啊。当时黄蓉学的是极快的啊，因为黄蓉的这个聪明程度可以说是金庸书里面顶尖的。洪七公打一套拳，黄蓉看一遍，马上就能够跟洪七公两人一块打，就属于这个记忆力超群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啊。然后这个招式非常繁复，也非常潇洒。到后来两个人在地上、树上跳来跳去，然后大袖翩翩，宛若两只飞燕啊。郭靖看的是目眩神驰啊。这个时候洪七公说就这个功夫啊，你小子可学不了啊，你小子就算是拼尽全力记住了，那也只会变成苦恼爬，根本就没有逍遥游的意思啊。郭靖心想，我这确实是学不了。那么但是呢，之后他又跟黄蓉说这些功夫啊都是我啊20岁左右的时候的功夫，后来啊已经不太使用了。言下之意就是这些功夫啊在他这儿已经过时了，都不是真正的功夫了。真正的功夫是什么？是教郭靖一招一式的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最适合郭靖的特点就是他掌势非常的少，一共就18招。那么18招里面每一招变化一点也不繁复，但是出去让对手挡无可挡。他的关键在于其中内力的使用和掌力的雄强啊，是这样的，变化少但你就是拿他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招数特别适合郭靖去练啊。郭靖这个学了以后也是从头到尾一天一晚的啊都在练。那么当时就有一个情况，说郭靖遇上了一个之前遇上的厉害的对手，来自东北的梁子翁啊，长白山里的梁子翁啊，神仙老怪。那么这个时候他当时只学会了啊一招亢龙有悔啊，然后每次遇上梁子翁的时候他都用这一招亢龙有悔去救命，然后梁子翁就被他来来去去就使这一招，但是 无计可施啊，无计可施，就是招式简单，但是内力无穷，威力威猛啊，所以他们破不了。这个是最适合郭靖的看家本领，降龙十八掌。所以这里面就是大学时代洪七公教导降龙真功，可谓是因材施教啊。如果你让郭靖拜黄药师为师，黄药师那些让人目眩神驰而且还需要繁复计算的这些武功心法，郭靖是打死都学不会了。当然黄药师也根本看不上郭靖这个学生啊。但是后来郭靖成为了他女婿以后，郭靖和黄蓉两人自住在桃花岛，黄药师呢自己就到江湖上去逍遥去了，他也不愿意跟女婿们住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郭大侠的成长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后天的教育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多么的重要，要在关键的时期因材施教。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走进大侠的成才之路。 情意要心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不分，爱中必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深，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情回天万里广阔，愁如海万贯汹涌，要共对亦难，分也不可，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左右，天气寒冷，外出提醒您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路况信息。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14个字正是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今年10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周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陈昂老师一起探讨金庸小说中的教育观。陈昂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们聊到了郭靖的大学时代，那么接下来在大侠的养成之路上又遇到了哪些高人的点拨呢？ 那么接下来呢，郭靖学了降龙十八掌，武功已经大有长进啊，基本上已经能够跟什么欧阳克呀、梁子翁啊、林志上人呐、这些人相提并论、相交板了。这些人其实已经是当时江湖之中的准一流高手。那么在桃花岛上，郭靖又遇上了自己的硕士导师啊，这个硕士导师就是周伯通啊，号称老顽童啊，王重阳的师弟。啊，当时的武功是仅次于五绝，啊，仅次于五绝。然后周伯通当时在山洞里面教郭靖，啊，因为他当时在山洞里面已经关了15年，啊，那非常的苦闷，老顽童嘛，是吧？一直盼着有人过来跟他说说话，练练招。好不容易这小伙子过来了，然后一测，哎，他内功根底不错，啊，内功根底不错，然后就要跟他试招。当时呢，这个老顽童还很有意思啊，要跟郭靖结拜。你想啊，教郭靖武功的人马玉。 是周伯通的师侄，啊，相当于周伯通，郭靖应该管周伯通叫祖师爷，啊，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级别，啊，结果他要跟郭靖结拜兄弟，郭靖不答应，他还发怒，最后郭靖只好跟他拜了把子，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辈分都乱了，那么之后呢，他就跟郭靖开始各种各样的练招，他把在山洞之中悟出的两套武功交给了郭靖，啊，其中一套叫空明拳，实际上这是道家武功的极致。啊，天下之中至刚的武功是降龙十八掌，是外门功夫的顶峰，但是至柔至空灵至虚极的武功就是这套七十二路空明拳啊。所以郭靖学的这个武功的时候，他相当于是身上兼有了至刚和至柔，降龙十八掌空明拳都会用，这样的人太了不得了啊。而且他通过这个深悟了道家的治理啊。你看周伯通这里面举的一个例子啊，举得特别好，因为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当其无有事之用，比如说我用泥土做一个碗，我烧制一个陶碗啊，如果这个碗里面是实心的，那么这个碗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一个陶疙瘩，对不对？我盖一间屋子，这个屋子里面如果是实的，那这个屋子也就不称之为屋子了，因为它内部是空的，所以它才有了屋子的作用，它才有了碗的作用。这就是当其无有事之用啊，那么用这种至空至明、至明至虚灵的这样的一种用劲儿，运劲若有若无啊，就可以战胜，这叫以柔克刚，战胜最刚猛的武功啊。所以这是郭靖的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就是左右互搏。周伯通啊，这个因为性情比较单纯，所以他能够分心二用啊，又因为不甘寂寞，所以自己发明了一套武功，在山洞里面左手跟右手去打架。啊，也就是两左右两手出完全不同的招式，然后左手进攻，右手防守，然后右手反攻，左手防守，然后两者之间拆来拆去。一般的武功都是左右手配套，右手打出去，左手必然防护，或者说进行这个辅助进攻。但是这套武功，他如果去对敌的话，他可以左右手同样同时施展不同的武功招数。啊，这只手施展降龙十八掌，那一只手施展空明拳，至刚至柔同时施展，你说敌人怎么办？啊，但是周伯通自己是没有想到啊，他就把这套方法交给了郭靖，然后郭靖学会了以后，他们就开始玩四个人打架，啊，四个人打架，然后后来郭靖突然之间就说，哎，大哥，哈、啊，他不是结拜兄弟了，大哥，哎，你如果用这套方法分身进击，那岂不是就相当于两个周伯通在同时出招？然后周伯通突然之间醒悟，哈哈大笑，走到洞外，踱了几步说：“兄弟，我出来了。”他为什么走到洞外呢？因为他答应黄药师啊，说只要打不赢黄药师，他就关在洞里不出来。他说：“我现在出来了啊，我不是因为上厕所啊，也不是因为怎么怎么地，但是我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天下无敌了。事实上，黄药师他们能打赢我一个老顽童，但是打不过两个老顽童同时进攻，所以这就是左右互搏的威力。啊，这个左右互搏后来在《神雕侠侣》里面也被小龙女。”左右双手使用双剑合璧，玉女苏心剑法，啊，很厉害。那我们可以看到，周伯通教了他空明拳的这个智力，又教了他左右互搏的奇功，可以使人的武功相当于陡然之间提升一倍。那么这个时候，郭靖的武学就已经相当厉害了啊，他已经超过了准一流，已经达到了一流的境界。啊，这就是硕士导师周伯通对他的导引。但是真正的最高的秘籍还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于更高的心法里，就是周伯通也是在这个山洞里面教他的九阴真经。九阴真经是射雕传一书的这个总纲啊，是吧？当年华山论剑五大高手争的就是这个九阴真经，有前辈高人黄裳啊，当时撰写的武功至高心法，周伯通本人练不了，但是呢，他想看看这个真经到底有何等的威力。因为他是师哥遗命，不让全真教的人练嘛，他是全真教的没法练，所以他用了一个奇特的办法，教郭靖硬生生的把九阴真经的经文背下来，他自己不懂，自己不会，然后一句一句的把经文口授给郭靖。教者不懂，学者不知，两个人一个糊涂教，一个糊涂学。但是以己之昏昏，居然使人之昭昭。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郭靖后来把这个九阴真经背熟了，而且经末有一篇经文啊，上卷的最后一篇是哈呼文伯英啊，什么死者却虚啊，什么等等，就这些话。这些话是什么话呢？后来才知道它是梵文的音译 但当时不知道是什么话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周伯通也让郭靖把它背下来了。郭靖居然在背了上千遍之后，把这一篇佶屈聱牙的怪文也背得朗朗上口， 太不容易了。 周伯通就说，这小子这份带功夫我是不及呀。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做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人是不聪明的人，如果是聪明的人反而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这个事儿到后面就给了郭靖一个更高级别的启发。待会儿我们再说。那么掌握了九阴真经之后，你看这个周伯通他教法很有意思，但也只有用这样的教法才能使得在短短的几十天之内，郭靖迅速地掌握了这本书。这其实也是我们古人的一些治学的妙处，就是我先教你背下来，等你以后自然理解自然懂得。如果靠教靠讲解，那么你就想吧，这部九阴真经讲了二十多年不算多，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是吧？至少先把它记住，在那个秘籍时代先把它记住，未来的几十年里面慢慢消化。 对， 郭靖真正深通这个九阴真经也是到了将近二十年后。那么九阴真经是武学的至高宝典，我们叫顽童相授，北丐引导，一灯解密。之后的北丐引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洪七公和郭靖黄蓉共同困于明霞岛的时候，洪七公当时身受重伤，被欧阳锋暗算了，身上武功全失，而且性命堪忧。那么在听郭靖背过这个九阴真经之后，突然之间领悟，然后自己下去练了练，然后觉着这个把性命还算是保住了，虽然武功恢复不了。后来他就专门挑出其中的一章叫《易经断骨篇》，让郭靖和黄蓉练习。郭靖两人练习了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次他俩出去打猎，过了一会儿呢，两个人都惊叫着回来了。当时黄蓉想要去追一只鹿。但是想要追进了以后用石头把这个鹿给打伤，然后把这鹿抬回来吃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在奔跑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跑到这只鹿之前，超过了这只鹿，他跑得太快了，然后一回身正好把这个鹿给逮着了。他当时想，喂，我什么时候练就了这种功夫。那边郭靖也是一样的情况在弄绳子的时候嘣一使劲，这个绳子就崩断了那么这就是易筋断骨篇的威力。可以说如果没有洪七公这个时候对九阴真经的解密，没有这种顶级大高手的这种辅导，指出哪篇是必读书目，哪篇的先后顺序应该怎么习练，那么面对如此浩繁难解的九阴真经，两个人往下胡练下去，或许会像梅超风他们一样走火入魔也未可知。那么接下来就是南帝解密这就是金庸《射雕英雄传》里面第四本的时候所提到的，说当时一灯大师在郭靖黄蓉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之后，当时请来一灯大师的这个师弟跟一灯大师对话。这个师弟是天竺人，他不会说汉语然后他跟一灯大师对话用的是梵语，用的梵语呢中间说了几句话，郭靖一听这句话我知道就是那个文章里的话，那怪文里的话，然后就继续往下像长江大河一样往下背这个旁边一灯大师和师弟都傻了说这小子怎么还会说梵文，而且仔细一听这是个武学秘药武林总纲然后之后就问郭靖这是怎么回事，郭靖就说这是九阴真经里的。然后一灯大师就感慨说想不到这个黄昌有这样的一种心机就是他当时撰写了九阴真经的总旨总纲之后，相当于全篇的这样的一个枢纽，突然想到如果这个九阴真经被坏人得到的话，如果他按照真经所在的这个武功全给练成了，那么世界上无人治得住他。但如果要把它毁掉又心有不甘怎么办呢？那个黄长他本人是深通内典之士，他是懂梵文的，于是就把用梵文音译用汉字写下了这篇文章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不想让别人懂得他这个九阴真经的总纲里面说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总纲的话，练九阴真经是很艰难的武学治理都写在这里面但其实金庸写这个故事他也是有来源的，他出自蒙古秘史因为当时蒙古秘史是记录蒙古历史的早期历史的一个最权威的史料那么当时所有学者都不知道里边说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把蒙古语用汉字记录下来，然后 写的这么一本怪书。 嗯 啊，这就是蒙古秘史的这个梗，然后金庸把它借鉴挪用到了这个九阴真经的故事里。所以你看金庸这里面用的是非常的博学，它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一种段落，一些情节的设计和一些道具的这种设置，都是挪自中国的这样的一些经典，一些历史和西方的一些戏剧，一些经典，包括诗歌里边的东西。 嗯， 那么在不经意之间就能够看出来。之后一灯大师就把这个总纲给译下来，然后交给传授给郭靖黄蓉，说你回去让洪七公啊，你们的师傅去练一下啊，照此练习，他自己可以打通七经八脉，然后身上内伤几年之内就可以恢复啊。后来洪七公也果然就恢复了自己的内功。那这就是啊郭靖的博士生涯啊，如何贯通九阴真经，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啊，至高宝典顽童相授，北丐引导，一灯解密啊，一步一步的先背下来，再挑重点篇章路径指明，最后把全书的总纲贯通啊，这就是奠定他日后武功大成之路。但是光有博士的生涯还不行啊，这个进阶的最后是博士后。 博士后 是博士后，它不是一个学位哈，它是一个它一种工作。 嗯 啊，这个博士后进站，那这里面它主要是搞实践的。那么我这里面给郭靖定义了一位博士后，而且你会觉得他非常的贴切，这个人就是欧阳锋。你说这欧阳锋，这可是《射雕》里面的这个大反派啊，大恶人啊，郭靖的仇敌啊，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的人，怎么他是郭靖的导师呢？因为郭靖在这个蒙古的时候，在西域的那一片，有一段时间，欧阳锋想要通过郭靖了解到九阴真经的秘法，然后他就逼着郭靖，他去用各种方法把郭靖置于绝境，然后让郭靖去练习九阴真经上的哪些地方，哪些方法能够破解他的这个招式，然后每一次把郭靖制住之后，就让郭靖去想，你想九阴真经哪个地方能够克制这一招，结果下次再试的时候，郭靖哎就把这招避开了，然后多能坚持的几招，然后再避开啊，再去练习。也就是说他相当于把郭靖关起来，逼着郭靖练武，这种奇遇世上难有啊，天下最高等级的高手用实战逼着你去练习九阴真经里边的这种记载啊，然后郭靖当时据说是进步飞速啊，因为自己修行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功夫，而且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是应对强敌有的放矢啊，专门去提升相应的这种内容啊。那么欧阳锋后来暗暗发愁，还没等到我悟透九阴真经的奥秘，这傻小子就要超过我了。那么这样的时间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啊，郭靖的这个武功在这个时候是突飞猛进。那么等到《射雕英雄传》的这个结尾，郭靖就已经成为能够隐隐的仅逊于天下五绝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人物。这成才之路里面贯穿着很多很多宝贵的品质，这种宝贵的品质可不是说用奇遇能够解释的，甚至我们说如果没有他这种宝贵的品质，日后的奇遇无从谈起。如果郭靖当时没有把这一段毫无意义的怪文背得滚瓜烂熟，你日后根本没有贯通九阴真经总纲这样的一个奇遇。 嗯，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很多父母在说我让孩子背古文啊，背古诗词啊，到底有哪些好处，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 是的，这个就是知识的力量啊，这个就是知识的力量。我记得前不久在奇葩说里面啊，陈明就曾经展示过这种知识的力量啊，当时他的这个对方的这个辩手基本上已经把他置于绝地了啊，但是他很快的经过短暂的沉默找到了对方辩手之中的引用材料的漏洞。 嗯 啊，就是关于量子力学的啊，一个物理学大师的引用，对方辩手只用了前一段，但是他把后半段给说了出来，一下子瞬间反败为胜。 嗯 啊，一战封神。 嗯 啊，那这个是很多朋友都很了解的。所以这种知识的这种力量，平常的这种涉猎啊，必须要广泛啊，有用无用之学必须皆通习之啊，这样才能给自己一些郁郁如有选择的空间。 嗯， 你看金庸的这个他的练习成功，他是很遵循我们日常的这种学习的方法状态的，因为金庸本人就是一个很博学也很杂学的这样的一个学者，一个大家啊。那比如说金庸的爱好有很多呀，是吧，他虽然是写武侠小说的，但是他基本上不懂武术啊，当年只看过这个，比如说太极拳的拳谱啊，就这种啊。但是他，你看他对武术的这种根基的这种东西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啊。然后他本人是非常喜爱围棋，一棋之道他是特别喜欢的。 嗯 啊，包括聂卫平等人都是他的好友。 金庸他是特别扎实的，他是特别推崇什么呢？推崇内功在武术体系中的作用。当时这个你看段誉通过北冥神功吸到了很多高手的内功，所以内功当时已经震古烁今，天下无敌啊。那么但是他不会任何的武功招式啊。萧峰有一次在跟他比赛脚力之后，对他钦佩无已啊，就是贤弟，然后结果听到他不会武功，然后非常的诧异，一试以后发现他真的不会，然后感慨说贤弟身具如此内功，再练其他上乘武功直如探囊取物一般毫不费力啊，他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内功的这种重要性。那金庸小说里面经常有这种，比如说绝远大师啊，《神雕侠侣》里面最后出场的绝远大师，张三丰的师傅啊，练成了九阳真经。九阳真经只教内功，而没有这个具体使用的外功啊。那么当时绝远大师丝毫不会拳脚功夫，但是一身内功真气充沛无敌啊。结果这个对方想要进攻的时候，双掌出全力打在他的身上，一股阴森森的冷风直扑向绝远大师的胸口。绝远当时哎呀一声啊，不知所措，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绝远在那儿纹丝不动，而对手萧湘子已经像断线一样，断线风筝一样飞了出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怎么回事？用自己身上的真气把对手的进攻，毕生进攻的功力全给反弹回去了。这是金庸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这种情景，所以可见内功的重要性。 内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基本功， 是的， 基础知识， 是的。作为一个历史老师，那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就经常问我说，陈老师你说怎么学好历史啊？实际上呢要想学好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历史是相当质朴的，也是非常广博的。你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那么最首先的就是你大量的掌握知识。我们说如果说要应对考试的话，你首先我们教材所学的这种基础知识、主干知识你必须熟记而流啊，而且用多种方法去逼迫自己进行更高的这个层次的提炼。有同学就是背书，就是说我基本功特别扎实，我能把你讲的东西全背下来啊，把学案呢、这个提纲啊全背下来，然后开始给我表演，就背得非常好。我只要换一个方法提问他，他就卡住了。是不是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只能说你走了第一步，把它当语文课文一样背，但这样背是没用的，因为我们问的都是活问，我们考的都是活题。第二步，打散这些知识以后，进行重组，整理之间的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框架。这个体系框架一定是你自己建构的，我们可以帮你，但是不能代替你。如果你只会把老师整理的东西抄下来背下来，那你肯定是消化不良。这个东西就像一个硬邦邦金刚石你吃到肚子里一样，是不是？你只能是肚子疼不舒服，最后哪来哪去 see you tomorrow，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必须自己去整理。孟子说过，这叫自得之学。什么叫自得之学？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在这儿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左右逢源啊，当然跟我们今天的用法不太一样，就是什么样的学问自己要谋求真正的得到，如果真正得到了以后，我们就能比较安啊，能够安稳的让它属于我们，然后我们才能精深的去研究它，精神的研究它，跟它融为一体之后，我们随时可以调动它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叫取之左右逢其源啊。所以君子必求其自得之学，这个就是真精神，你要让他东西是自得的。如果不自得怎么办？金庸也有例子啊，就是比较虚浮的例子。你看金庸小说里面凡是要走捷径的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倚天屠龙记里面说这个黄蓉啊，用自己毕生的才智啊，撰写了这个九阴真经的速成法门啊，藏在倚天剑和屠龙刀里啊，就藏在倚天剑里，然后呢由周芷若得到了啊，之后周芷若武功迅速大进啊，这半年之中啊，这个飞跃能够跟天下一流高手比肩啊，而且这个用的功法鞭法奇妙莫测啊，什么九阴白骨爪啊，凌厉无匹，当时连张无忌都震惊了。但是一开始虽然技炫群豪，夺得天下武林第一的美誉，但在之后的实战交锋里面啊，一试就试出来他的内功根基扎得不实。因为你的内功必须要靠年头，或者说靠功法啊，用硬实力去熬去耗啊，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啊，没有了内功的支撑，其他的招式都是花架子啊。那么他就是把这个花架子做到了极致， 结果旁观的群雄都看得出来，他的真实功夫与张无忌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那张无忌也说，如果他下次再遇上被他打败的武当二侠，那么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下。因为他这个真功夫是没有的。那么在天下群豪面前，最后周芷若被真正精通九阴真经的那个黄山女子杨过小龙女的后人啊，出手几招之间就把他制住了。 人家的那是纯正的， 对，是带着内功的这个真实的扎实的功夫，他是一个速成的偏门啊，然后在天下英雄面前丢脸，所以这个是不可取的。 哎呦，所以说千万不能心急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循序渐进很重要。那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零下十摄氏度左右，天气寒冷，外出提醒您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14个字，正是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今年10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周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陈昂老师一起探讨金庸小说中的教育观。陈昂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们聊到了郭靖，他是非常坚持的，非常坚毅的，但是我们学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能傻学，还要掌握一些窍门方法呢？ 对的。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外功的重要性啊。金庸啊，就是说早年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明显的偏向于肯定内功胜过于外功。比如说他说的这个梅超风他们不懂配套的，因为九阴真经是道家武功，不懂配套的道家内功，所以强练九阴白骨爪等等，虽然灵力无比，但是最后走火入魔，也没有练到高的成就，踏不到一流高手之列。周芷若也是一样，包括降龙十八掌他的推崇，就那种质朴无华的平平无奇，一掌拍出你就是躲无可躲，挡无可挡。那么这里面明显的是看出来内功的重要性，但是到金庸的后期小说里面就可以看到外功的重要性。这其中的一个转折就是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一开始练会了九阳神功，可以说这个身上的内力天下无敌，但是遇上灭绝师太啊等等这些人以后，被他们的这个掌法打的那是狼狈不堪，吐血漱口。那么但是但这里面小说里面还要开挂是吧，他在明教的密道里面学会了乾坤大挪移心法之后，马上就变得当世无敌，一个人单挑六大派高手啊，这叫做排难解分当六强啊。那么这是全书的张无忌的一个高光时刻啊，太厉害了。那么这里面其实外功就和内功站到了同样重要的地方，因为乾坤大挪移是一门运力使劲极巧妙的法门啊， 他是在几个时辰之内就把他连会了，明教其他这种教主因为内力不够，所以一辈子学不出来， 嗯 啊，最高最高的也没有练超过五层的，他直接练到第七层啊，所以特别厉害， 嗯 啊，但是背后的原理是因为他内功强劲，但是如果不会这个，他无法跟天下英雄匹敌。你看，这是《倚天屠龙记》的转变， 嗯 啊，那么等到了《笑傲江湖》，这个转变就更大了。《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冲，在内力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之下，在华山思过崖的这个后洞里，得到了风清扬啊一代隐士高人风清扬的传授。风清扬传他的是什么？是独孤九剑啊。那么这个独孤九剑里面，当时就是让令狐冲在一天一夜之间战胜了原来不可能战胜的对手田伯光。那么后来他传他全套独孤九剑以后，令狐冲行走江湖，在小说里面再也没有在这个剑法上输给过任何人啊。即使在他后来内力全失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凭着一把长剑然后横扫天下群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多厉害，那里面就是说独孤九剑就是使剑使兵器破兵器的九种法门啊。但是九种法门到最高一层啊，最后一式叫破气式，也就是对方如果用深厚的内功，你这个时候要有办法去破解， 嗯 啊。那么独孤九剑可以说还是有招的啊，还是有招的。那么虽然是精妙之极的招数，我们说这叫做套路啊，这是套路。如果说比如说高中的解题，你光有内功光有主观知识啊，你背的熟记而流，看到我们的选择题主观题一看，哎，怎么和我所学的接不上。那首先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问题，我们给的材料他就看不懂啊，这个材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字的这个讲究，这个问题的设置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的窍门， 嗯 啊，你如果没有经过传授的话，贸然去解，我们这里面可以说你让大学教授去写中学的历史题，看起来很简单吧，估计他拿不全分，他有的时候不懂这个问题的设置里面他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通识答题。第二个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答，不知道人家怎么出招，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破招， 哦， 这个就是缺少了套路， 嗯。 但是最高级别的套路又是什么呢？又是要胜过独孤九剑的，就是风清扬传授给令狐冲最关键性的话啊。他说呀，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他跟令狐冲说五岳剑派之中有很多蠢货，自以为记熟了师父所教给的剑招就能天下无敌， 嗯 啊，熟读藏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你吟几句打油诗是可以的，你要想吟真正好的唐诗，像李白杜甫那样的诗那是做梦。所以好的东西，真正好的东西都不是能让你背着就能获得的。所以第一个你要任意所知，如行云流水一般，行乎其所当行，止于其不得不止。你看我们大天才苏轼也是这么说的， 嗯 啊，这是第一个境界啊，熟练运用独孤九剑啊，然后没有挚爱，如行云流水一般。第二个境界就是真正的高招，没有办法，你的招数再精妙也有被人破掉的时候，唯有一种方法别人无法破掉你的招。 什么方法？ 就是你根本没招，你出手即无招，对手何来破你的招式？ 这就是无招胜有招。 是的，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当时讲到这儿的时候说，风清扬随手从地下啊抓起一截骨头啊，因为地下有很多死人尸骨啊，当时拿他随便指着令狐冲说，我这一招你怎么破？令狐冲一愣，然后说，你这招没法破，因为他根本不是招式。说那就对了啊，你的出招对手没法破啊，但是对手有招你却可以破，你就立入不败之地。 嗯， 当然令狐冲要问说，这个那如果我也遇上了无招的人怎么办？风清扬叹了一口气说，那对方也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了啊，但这样的高手很少，我这一生也只遇上过两三个， 嗯 啊，所以说步入这个境界之后，就看双方的功力深浅和运用之间的这种调整。无招胜有招是第二个境界，也是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题啊，到最后忘记了套路可能就是最好的对路。还有一个典故就是倚天屠龙记， 嗯 啊，当然这个也来自于庄子啊，他的原型说倚天屠龙记里面呢，张无忌和张三丰在一起在武当山上，当时武当山面临着赵敏他们的这个围攻啊，马上就要覆灭了啊，有覆灭的危险。这时候张无忌替武当派出头， 那一章的回目叫《太极出传柔克刚》，然后张三丰，看到张无忌面临对方的实践的高手，当时实践高手是丐帮的前高手，叫八臂哪吒方东白，这个实践奇快，好像生了八只手臂的哪吒一样，得了这个称呼。张无忌本人一向对敌是用空手，不太会使剑。但是方东白用的偏偏是削铁如泥的倚天宝剑，怎么办？在这种锋利的剑法和这种锐利的剑锋之前，如果出手去空手夺白刃，很容易对方招式一齐，你的整只手掌就没了。那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张三丰教他太极剑法，教的太极剑法。那么太极剑法是当着敌人的面去教的，然后张三丰缓慢地演示了一次之后，然后群雄面面相觑，说这个不知道他是有意为之打得这么慢呢，还是真的上场要打得这么慢，还是为了让张无忌看得清楚一点。实际上太极剑就是以慢打快的一门反其道而行之的神奇武功。然后张无忌看了一遍，然后想了一会儿，张三丰问他怎么样了，张无忌说忘记了一小半。然后张三丰说好，再想想。然后张无忌多了几个圈子，张三丰一问，他又说现在已经忘记了一大半然后这个时候旁边周颠，名叫五散人之一周颠，就说哎呀，张真人您这个剑法很是复杂，我们的教主看一遍记不住，您再演示一遍好不好。然后张三丰说好，然后欣然下场，拿着木剑又打了一遍。刚看几招，众人面面相觑，为什么？没有一招跟上一次一样的然后周颠这个抓耳挠腮，这个怎么办？然后张三丰打完以后缓缓回坐，张无忌说我还有三招没忘记。张三丰点点头，然后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大圈，又慢慢绕了一个小圈，突然之间拍手欢叫，这可太好了，我全都忘掉了，忘得干干净净了。张三丰说不坏不坏，忘得真快，你这就下场请八臂哪吒赐招吧。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就是后来在这个战斗之中张无忌就很轻松的赢下了八臂哪吒方东白，用刚学的剑术。为什么呢？因为张三丰传给张无忌的是剑意，而不是剑法。剑法临敌可以千变万化，而太极剑大大小小正正反反只有一招，就是画各种各样的圆圈，用各种各样的圆圈把对手围住，让对手的剑觉得像如有千斤之重，然后各种方法闪避对手的剑锋。最后张无忌是用一把木剑赢了对手的倚天宝剑，所以双方剑出千招，剑锋不交把对手打的这个是心惊胆寒最后是失掉了一条手臂。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在向暗用庄子的典故，这叫坐忘。孔子跟颜回的对话说回坐忘矣，然后孔子问坐忘是什么境界，然后颜回的意思就是不仅忘了天忘了地，而且也忘了我自己的存在。孔子说哇，从今以后你要当我的老师。所以说忘掉了一切招式，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才能够上场迎敌，千变万化，随心所欲。这也是金庸在武学之中给我们的学习的智力。我经常跟我们的同学们说，这个我们的历史答题，其实我们各学科的答题都可以用一句话去应对。 哪一句话？ 问什么答什么。我当时讲的时候，很多同学听到这都笑这太简单了，这跟没说一样实际上当我们能用一招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这一招也就像没说一样。但是当你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同学到了高三，问题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就是这六个字没弄明白。他没弄清人家问什么也没弄清自己怎么答他以为自己弄清了，实际弄偏了。 那比如说我们在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一眼就知道他到底问的是什么呢？ 通过大量的积累和练习但是同时首先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路径，实际上两者之间是并行不悖的一个道理有同学听到我这么说他自己就懂，但是也少不了之后的练习有同学是不断做着突然之间恍然大悟才知道陈老师当年说的问什么答什么是其中的秘籍和智力。真正的秘籍是最明白不过的但是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个就是金庸的道。所以为什么我说金庸小说里面有这么多的教育的这种真经它实际上就是因为最好的东西道理都是相通的。 那这里面我如果再举一个例子的话，我就可以举杨过的例子。杨过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看杨过的成才之路，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吕得奇功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看杨过出生以后，他比郭靖的这个方面的运气，学武的运气要好得多。郭靖还在这傻练的时候，他杨过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指点，比如说一开始欧阳锋在他小的时候就教过他蛤蟆功的使用办法，他还曾经用他打伤过武士兄弟啊。然后呢，黄蓉教了他读书，如果不读书识字的话，后来很多事情，比如他根本看不懂九阴真经和玉女心经，这也是个麻烦事儿。那么后来送入全真派啊，全真派还曾经教过他内功口诀心法。当时他认为全真派赵之敬在耍他，但实际上因为有的是内功心法，他们才能习练后来的全真剑法。接下来就是古墓派小龙女教他的种种那种招式啊，这是他一生的根基。那么再后来就是习练王重阳留在石壁上的一刻全真的一些剑法，再后来就是王重阳留在石壁上的九阴真经。你看这种顶级的武功都有。后来呢还机缘巧合得到了洪七公传授的打狗棒法的招式，以及黄蓉传授给他的打狗棒法的心法。打狗棒法他也会了，这太厉害了，年纪轻轻20岁不到啊，几乎就已经融会了这么多神功。在后来跟吕莫愁的战斗里面，他遇上了黄药师，黄药师还传授给了他玉箫剑法、弹指神通两大奇功。我们数一数一共有几次奇遇了，八次奇遇，这么多的神功全都在20岁左右就已经具备了。但是那个时候杨过的水准如何呢？只能说是准一流高手，不仅敌不过金轮法王和五绝，更敌不过什么呢？更敌不过当时的潇湘子等等这一批人。后来金轮法王给他一语点破，他说：杨兄弟啊，我看你的武功之中奇遇甚多，花巧甚多，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最擅长的功夫是什么？如果当大敌当前，你必须要用一种武功解救困境的话，你会用哪种？金轮法王留下了一句就走了。杨过感觉浑身巨震，如受当头棒喝，因为金轮法王这句话真的点中了他功夫的死穴，他放也放不下，拿也拿不起，这就造成了他当时的问题。之后他在那个山上思考了3天3夜，茶不思饭不想，举止如狂，时而起来大打出手，时而坐那儿呆若木鸡啊。然后当时他的朋友就是想不通，以为他发神经了呢金轮法王说：你还不懂，他正在思考武学要大进步了。那3天之后杨过走出来，因为他豁然想通了，这个境界的攀升就是，我既然无法取舍，我干脆不要取舍，临敌的时候有什么功夫顺手我用什么功夫，想到什么该用什么就用什么那么这个时候脸上神色就比较淡定了。金轮法王一看，知他武学已有了一层进境。那这一时期杨过由于天赋太高，他跟郭靖可不同，郭靖你说这个是很难自己创武功的没有那个资质，杨过是可以自创武功的。但这一时期他在绝情谷里面所施展出那自创的武功名字都起得花里胡哨就比如说都用了魏晋时期诗人的嵇康他们的这种诗，顾盼中原灵力生姿，这些话作为武功的这个题目，但是事实上克敌制胜的作用少得很，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很花巧，没什么实际的作用。等到了一个契机出现，杨过才有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契机的出现就是他的手臂断了，右手使剑，结果被郭芙给斩断了那么之后他带着伤，觉着自己一身武功应该是废了，结果遇上了神雕带他来到剑魔独孤求败的剑冢那儿，然后他发现底下排着4个剑坑，其中第一个剑坑里面是没有剑的，上面写着这个宝剑当年误伤意识不详所以说被坠入山谷之中不用了。然后接下来的这柄剑当时说是非常凌厉然后在30岁之前与何硕群雄争锋，无敌于何硕地区。接下来30岁以后用了一把剑，他写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30岁之后持此以横行天下。结果杨过去拿那把剑的时候，梆的一声吃了一惊，那把剑直接掉在了地上因为那把剑乌黑黑的毫不起眼，而且连剑锋都没有，就像没开封那种剑一样，剑头也是圆的，竟然重达70-80斤。然后这把重剑就是他之后学武的一个进阶的宝物。 那么最后一个坑里面只有着一个木剑的剑柄啊，然后它上面写着说40岁以后啊，渐渐的不至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渐入无剑胜有剑之境。你看，这就是无招胜有招的前提，无剑胜有剑。所以用一把木剑，到了最后是一个无剑的境界，已经无剑可埋了。啊，杨过就非常的神往。那么这个时候，杨过，就被神雕逼着，啊，用这把重剑去练习剑法。他每天与山洪相抗，啊，然后吃着蛇胆，啊，然后这个增强自己的内力和筋骨。之后，他渐渐就悟到了，原来所学的那些剑招非常花巧，百般变化都抵不住这个力道雄强的重剑当胸之刺。 嗯， 我就给你来这么一下，你怎么都闪不了。这个时候，重剑无锋，大巧不工。那么再往下，他的境界的提升，就是在绝情谷和小龙女分别之后啊，他在神雕的陪伴之下，来到南方大海边上，然后面对着海潮，在海潮之中练功。这和山洪之中不一样，山洪是自上而下，只是一个方向的猛冲啊，那个他已经能扛得住了。现在是在海潮之中，大海的浪涛四面八方向的扑来，他用内力与这个浪涛相对抗，而且他是用的是木剑与这个内力相对，与这个海潮相对抗。到了最后，他用剑用掌啊击出来的这个力量，已经能够刺穿海潮啊，这是何等的这种雄强啊！所以之后，杨过啊，这是海潮练功融会贯通，心意合一之后自创神功。啊，说有一天在海滩上，因为心灰意冷嘛，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想着小龙女也见不着人，16年漫漫无期，啊，他随手手提足打之中，啊，就突然间一掌击碎了一个大海龟的贝壳，哇，他一想，咦，我这掌威力居然这么大，你想大海龟的贝壳啊，随手一掌轻描淡写就给击碎了，然后他由此创出一套心意招式合一的武功，叫做黯然销魂掌。取自江淹的别赋“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那么后来这个黯然销魂掌，被黄药师评价到，贤弟的这个小兄弟这个黯然销魂掌，论掌势之雄强，为当时只有小旭的，就是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可以相比拟，啊，就是他是顶级神功，而且是完全自创。那么这个时候，他之前曾经学过的弹指神通啊，是吧，什么九阴真经啊等等，全都融会贯通在他自己的这17招黯然销魂掌里。到最后他也在生死之战之中用它击败了金轮法王。 哎，我发现这些大侠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点哈，就是他们都有一种自驱力， 是的， 迫使他们去追寻武术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哈。 对， 这种是一个完全非功利自由式的学习。 是的， 哎，其实这一点也是在我们少年时期成长的时候一个特殊的时期遇到了一个特殊的点化，也许就是这么一点灵性就开了哈，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哈。 是的，你首先要有内在驱动，然后再有外在的点化才能发挥作用。杨过遇不上神雕啊，他可能确实后来成不了这样的神雕大侠。郭靖遇不上周伯通九阴真经，他也无法变成后来的郭巨侠。但是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即使后来不能名震江湖名留青史，但是他一定是当世有数的一些高人。因为缺少了奇遇，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他们至少不会差。 好，那我们今天跟随陈老师以一种新的视角再次品味金庸小说，相信每一个父母或者是同学都能得到一些教育方面不同的一些体悟吧，而这也是金庸先生给我们带来回味无穷的一种快乐哈。 是的， 好，再次感谢陈老师，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教育面对面。校园绿茵场，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情意要心中有几多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不分，爱终必有恨，恩怨同重。忘情悲哀，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